21:0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5号周一晚上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非常开心要开启这个11月下半段的时光了。 是，以爱的名义，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 来自。非常像 Incognito 乐队风格的，但是它也是另外一支融合爵士乐队，也叫酸爵士乐队，叫做 The Brand New Heavies。 对，这个之多像隐姓埋名乐队，陈绮贞已经后场了，就已经推开了这个大幕了啊。 对， 险些拿着吉他就上来了，结果呢是他们，但是这个名字特别好哈。其实此刻正在就做节目的我们和正在听节目的大家，都是以爱之名啊，又欢聚一堂了。 是，全新的天堂 ，The Brand New Heavies。然后呢，这首歌的名字还叫《In the Name of Love》。 对，感谢所有喜欢收音机的朋友，更感谢所有喜欢在深夜听男左女右的朋友，开启我们的收音机之恋。新的一周啊，暖文章、冷笑话，还有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都在，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全新的一周，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达达乐队演唱的，哎，这是一首老歌了， 久违了， 收音机之恋。你知道吗？这两天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转发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就是我们业界的一些事情，就是对于男女主播啊，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做节目的情绪问题啊，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哈。这点我要特别谢谢我的历届的男搭档还有老嘉宾， 你看看你多富有， 他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听我的。 不再清醒。这样悄悄从你的世界流走，无影记忆，那旋律慢慢变得遥远，不再清晰，我的脚从你的世界消失，无影记忆， 还有收音机在收听的这个状态， 哎呦，正在调， 是正在 调台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真的是用收音机在接收我们 FM97.4 兆赫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哈。确实这两天可能关于广播啊，关于大家记忆当中电台很多很多记忆呢又被唤醒了。说真心话哈，从我做节目开始，也就是那么几年啊是做独自的节目，从2004年做彩铃乐翻天开始，就开始有了男搭档。就是这么多年过去后，我还真的没有跟任何一个男搭档两个人不开心啊或怎么样，确实没有过。我觉得这个大前提是因为确实素质都很高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情绪管理都非常好。同时呢，听我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啊，就是说一个档节目当中它一定是有一个就像相声一样，对吧，有一个捧哏的，有一个逗哏的。就是在男女对播节目当中，如果说语言比例完全是五五开的话，这个不太现实。 是啊，女性本来她话就多，就是她的那个话量会多，而且呢人呢都是会认可女性的话更多一些，或者是更就是到位到点上，然后男性呢是补充型的，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就有这种习惯。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男人他话特别密的话，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异样。 这个我反对。 是吗？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女主持啊要话很多，然后男主持呢就要陪跑啊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更看谁能够把这个话题或者说节目的整体的一个调性它能够拿捏得更稳，就像我们说主驾驶和副驾驶一样，就是这个概念。我也听过很多非常成功的节目，就是男主播的语言量，而且他是不断的有话题带给这个女主播，因为他知道他的那个点啊，怎么就像蔡康永和小 S 一样，对不对？ 蔡康永有这个本事。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更大的一方面是来自于一档节目当中两个人的情绪在节目的行进当中啊的配合，这个很重要。我刚才说听我的，这是因为有个词叫听力啊，大家的听力 对，我可不是你看我听了15年的力呢 听力要特别好。另外呢，我和叶谦在刚刚开播的时候呢也有许多就是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的时候，然后我跟叶谦之间有个默契，就是他要看我的手势，对吧？ 气口搭不上了就看手势。 对，如果他因为毕竟是刚刚做电台的时候就是话嘛，他很兴奋就会说得特别密，密到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断，这个时候我自己就很尴尬啊。然后于是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指挥啊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收手的那个姿势吗？ 对， 我就他就根据这个节奏，哎，当然大前提是 你看我都不敢吭声了吗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跟这个节目已经成长了14年了哈，大家都已经了解我们两个水象的，你说还能怎样，对吧？尤其在晚上哈，尤其在音乐的陪伴中，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就不要再争个你死我活啊，还是要和和气气 啊。还占一点忧，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岁数已经大了 那就是我不尊重你了 blue and it's cloudy in my head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some restaurant, I'll stay home in bed. 老嘉宾最为喜欢的一位男歌手 是迈克杰克逊，麦杰 MJ、大家都可以这么就是一说 MJ 这谁大家都知道，麦杰迈克杰克逊 Loving You、爱着你，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哎，你今天的两首歌都是跟爱有关的哈。 其实你要是乐队啊，或者男性，他要唱出爱情主题的歌曲，你在国外的这个歌手跟乐队中，还不是说很好一拎就拿出来，因为人家这个主题可能在他整个的作品集中，可能只占30%或者40%左右，啊。 对你的这个放歌的，就是刚刚两首歌的这个状态哈，会让我们的老听友啊，脑海中生成一个弹幕。列谦今天晚上的歌力力力气的啊， 力气啊， 力力力气 啊， 就是说我不是老爱放和爱有关的歌吗？ 嗯， 然后我们在一起搭档这么多年之后，会有一种同化的过程。比如说你， 我明白你， 我如果突然越来越像你播的歌， 千了千气， 就千里千气的、啊， 明白了。 然后我这边你就力力力气的啊， 力力气的。 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它就是温暖的，对吧？我们常说，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个职业，还是大家正在听节目你们的职业中，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情绪状态哈。可能你在其他的时候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你还要照常的工作，对吧？ 对， 照常的面对你的不管是乙方啊，还有你的这个客户，还有你的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不可能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人还有一个成熟的人最起码的东西， 和气生财，这是最基本的。 对 啊，跟人合作才要有尊重跟和气。 当然我们也不乏遇到一些就是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他的服务状态呀，可能是遇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我们才会在很多暖文章当中听到，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没有容易二字。 老实说，这一点我今年还做得不好呢，我现在都可以检讨。我跟导演不对付的时候，他跟我要这个音乐，我觉得不好的时候，我辞退导演，就是我把自己辞掉。 哦，你不干了？ 对，我就我还犯这劲呢。这个我到今年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犯这劲，我都觉得那个 不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说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我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是是， 这倒是说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至少对自己的一种啊，我的能力啊，我的权力的一个掌控。 也不好，因为这个就是 后来没赚到钱喽。 对，然后在业界你的口碑也不是很好，说这个谦儿怎么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怎么上来就不干了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导演犯病了啊，或者是怎么着，其实是我也要检讨，可能是我也犯脾气了，也不好，你知道吧？ 这点呢，我觉得我们都曾经遇到过，就是后来有点后悔了，就我刚才是不是应该那么做更好？哎，他万一要知道我是一个主持人该怎么办啊？他是不是觉得我那天发挥的有点不太有文化人的气质啊？但后来一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下了班以后都是普通人， 对， 都是平常人，就像下面我要带来这首歌一样啊，他唱的是就是人群中的人，就是你听听字字句句当中啊，他还是很写出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很不容易。 在黑夜里出发，莫非不留恋他的家，还有他生性脆弱胆小，如今却似乎不再害怕。怎么可能他们全变了样，这些不一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是母 他们是父亲，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几乎是所有的人。当黑暗沉重，当风雨粗暴，当大地在颤动，胸中的火点燃勇敢，平凡的人不再平凡。他们是如此平凡的人，也会为得失计较几分，为生活不得不努力认真，对未来偶尔也会疑问。怎么可能他们还有余力一心为梦想的人，他们为谁？双脚困住，当婴儿在啼哭，有种渴望冲破顾虑，善良的人不再恐惧。 今年1月1号，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人群中的人》，就是听到第一耳朵的时候，我就被他们是母亲，他们是父亲，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几乎是所有的人，就这几句就特别的点，点到了你，点到了他，点到了我们所有的人， 点中了我们的神经。 对，就是每个人其实在人群当中，他并不是说一定说自己多么脆弱呀，就是眼泪特别的容易掉下来，而是有人突然间心疼了他， 一种 突然之间把他内心里的那些柔软给触动到了， 叫角色体恤。 对， 角色体恤，对，共 情。对，你也是孩子，你也是母亲，就是每个人其实身上的角色还有重担都非常的多，然后我们是有了这些重担啊，我们是后来他又点到他们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为了父亲，他们正在为所有的人，就他们虽然是有这些角色，但他们也为所有的人，所以在各自的岗位中啊，尤其我们在这个抗疫的时候 啊 看到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抛开自己的小家为了大家。 对， 平凡的人不再平凡，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他们呢早已不见踪影，当太阳从前一样升起，又开始路上人群拥挤。 他在你的、啊、在人们也许在你们的眼中是白衣天使，是是英雄，是救护者，是你的那个、你的救星，但是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我的闺女啊，他永远是我的孩子，他只是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我也要呵护他的孩子，我也要当他的保护伞，我也当他的保护救星。 是这种感觉。 从2020年到现在哈，我觉得真的是人们在灾难面前懂彼此，就是更加这种有互助的感觉啊，然后呢我们都开始更加体恤别人啊，同时也因为自身啊在这个时代里更想奉献你的一份爱心和一份努力哈。 当然，如果每天我们所听到的消息当中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就是你感受到自身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这都可能是后疫情时代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的一些深省的东西。 对， 这是很重要的。 从这一对从这一场这个变故中走过来的人，就会他就会更，他心灵上可能会洗涤完了以后，他会更懂得如何生活。 对，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个主题扣过来，就是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啊，除了生死都是皮外伤的同时，大家要控制好情绪啊。 对， 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在你，我们以前不是说过那七秒钟吗？我们暖文章当中啊说了多少次，当你想爆发这个火的时候，一定数七个数，不行再退七步。 哎，再用英文数一遍，然后用法文，能想起来的语言你能说的你都说一遍。 哎，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哈、啊，你想发火的那个气儿就压下去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常说解决问题有几句话可以在心中不断的哈，就像一个药片一样给你治伤啊，疗伤，就是无所谓。 对， 没所谓 是、 啊、大不了何必呢，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鲁迅先生写的阿 Q 的一些精神呀，他这个精神疗法有的时候可能能派上用场。当然这个鲁迅先生也是是贬义的啊，整体是说这个阿 Q 这种精神是他是贬义的这么写的，但是有的时候在关键时刻，阿 Q 他自己的精神疗愈法还是挺有效的，对于他来说。 对，其实从这件事上哈、啊，我看到了很多分析，然后在各方的分析当中有一句话我还第一次哈、啊，因为说真心话，广播已经太久没有被这么多大众哈、啊、铺天盖地的去关注啊，去感受我们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应该是电视同行，他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像这类型的节目它是一个陪伴的伴随性的，它没有说绝对的像电视节目那样一个大的主题，但是它是要和听众啊一直一直的有这种陪伴感。哎，我就想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是 你我们要和大家的这种情绪和感觉要往前推。你想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听友啊，在聊天室当中他们并没有，哎，叶谦今天晚上照片照的是什么呀？啊，他要是不断的给你刺激这样的不好的信息，可能你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吧？ 别说人， 这个老嘉宾先走了。 别说人什么，我没走，人在呢。 哎呀，看看时间已经是第一时段就到了尾声了哈。老叶，你刚才那首歌我就没有播出来， 是一个电乐哈。 哎，就因为这些事儿哈，这些年我要如果真跟他干仗哈我真的我也曾经怒过好几次，就是明明告诉他一定要把 CD 要检查好，对吧？就是不想啊，就多少次我也想撇了啊。不过 可能 像我们说的七秒钟啊， 刚才就是测验一下你数没数。 我们第二时段来听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在全新的一周来弹奏一首可能命中你心的那首曲子。 说要永远在一起，谁离开了无法紧握，每个梦就会活着，我愿这样活着。青春如歌， 是喜欢听啊。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崔威年度购物盛宴即将盛大启幕，本月17日开始给你更多精彩，届时多种购物礼遇、品牌精彩活动，承包购物愉快体验，更多精彩就在崔威24周年庆，不要错过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5日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嘉宾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第20段呢，也是很多朋友哈这个翘首期待的，不管是准备小板凳啊，还是准备了西红柿啊， 是 鲜花呀，等等等等，都已经候场了。那刚刚来的朋友呢，要特别介绍一下，您刚刚听到的，在那儿不断的对是啊的这位男嘉宾。他在本频道已经做老主播14余年啊， 14多年 没有发生过啊气场气麦气我， 这都什么人呢、 这个一直都算比较平缓的。哎，有一次，只有一次啊是他摔了，你还记得吗？ 我摔了那 他那次真的 那 是 没 辙， 他是 来上班路上他骑个摩托然后摔了受伤了，但他觉得既然已经到电台了，他还是要来上节目， 是， 于是乎他就上来了。但我后来发现他那个裤子啊胳膊啊都蹭得烂七八糟的， 老惨了 对，我就害怕他一会儿再破伤风什么的。 嗯， 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吧，因为我是希望他明天晚上还能来啊，所以我说你先走吧。他应该是做了2个时段对吧？ 做了1个时段吧，好像是做了1个时段 对，就海市蜃楼般的出现了那么一小会儿， 对， 然后他就走掉了。除此之外他还是只要来了就都能够做到尾声。 对， 中间 我怎么中间不可能就是说那么大变故。那次可能是确实是在黑天的时候，我来的路上我没有发现自己摔得那么严重但是在灯光底下他才看出来，哟，搓破了皮，在手上一大块搓破皮。 对， 所以还是赶紧回家休息去包扎。 对，毕竟年龄也大了哈，我们不需要这个更节外生枝的事情。 是， 所以今天晚上啊，您身体很好的他准备给大家弹奏一曲，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带来的歌曲哈，然后一起鼓掌吧。 But I know I'll never get to love unless I'm wrapped up in your arms. Gonna take me with you, please take me with you. Yes, how I'd love 欢快的一首歌 Tower of Power， 这首歌的名字还是跟爱有关、 哎、 叫做爱情陆地 Loveland。 哎呀，爱是能够帮我们打败这世界上很多很多困难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是因为爱哈、啊，才让我们更爱这个世界。因为爱，我们觉得音乐也好听了，我们觉得这个夜晚也迷人了， 是， 也觉得此刻要等待的东城区的夜间要登场了， 登场 啊，仿佛也像一个啊愉快的假期到来一般。 嗯， 你想，我们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比如说去海边呐、啊，去一些度假的地方啊，哎，朋友们晚上去小酒馆坐坐啊，此刻看到台上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谁知道他戴的是老花镜啊？ 哎，通常不戴眼镜上。 21:37，有请叶谦。 唱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吧，刚才太欢快了，所以唱一首抒情的。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ning to make it better. 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free,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s.Where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 who plays his p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yeah. 刚刚叶谦翻唱的这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53年了， 是 Hey Jude 来自 Beatles， 也是怎么说，是 John Lennon 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为他的孩子写下来的，那个他大儿子叫 Jude， John Jude。 然后但这首歌很有意思，是由他的亲爱的叔叔保罗麦卡特尼来主唱的这首歌，然后那个 John Lennon 只是伴唱了一下这个歌曲，还是很到位的，这个歌唱给孩子。 这首歌因为翻唱的人真的太多，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向他致敬哈。所以今天晚上叶谦，我相信在弹奏的时候呢，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偶像哈，你喜欢的 Beatles 的致敬，同时呢，也有一种做父亲以后哈，在演唱这首歌的那种感同身受。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下， 嗯， 因为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 太熟哈， 所以以至于你在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纰漏啊。 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哦，还有小纰漏呢， 纰漏纰漏了哈， 回家好好听听。 然后以至于我刚才在想，脑海中在想，我该怎么说叶谦今天晚上这个弹奏的效果呢？哦，这样说可能会更委婉一些，就是你今天晚上这个弹奏哈， 嗯， 绝对能够跻身于东城区啊前一千名。 你还不是说地下通道？地下通道好歹就俩人，不是他就是我。您这一下给我挤一千出去了。 不，我因为我相信会唱这首歌的人，会弹奏这首歌的人应该是很多。就是大家即便是其他曲目，像你之前所弹奏的，哎，大家可能觉得不太熟悉，但这首歌太熟悉了。 我这一千，我这是挣不着钱了。 哎，为此我送上一首歌给你啊。 好。 从 Mary 到 Sunny 到 Ave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我不再是你的唯一，我只是故意在逗你。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眼睛 让你猜猜我是谁， 我是谁。 从 Mary 到 Sally 和 Ave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到 Avery， 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难道你对我会有所改变？ 我不再是你的唯一， 我只是故意在逗你。是你的唯一，我只是故意在逗你们。 哇、哦、 哇！ 这是2021版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这两个歌手的声音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哈。 是 大张伟、 大张伟、 王祖龙。哎，我第一遍听这个歌曲的感觉像什么？就像是因为它原唱是在1991年嘛， 嗯， 就很像是那个时候一道菜，我们简单的就是放盐啊，放酱油，就是如果从这个，就是从那个呈现度来说。原版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就很像是，如果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常菜啊，比如说辣椒炒肉的话， 可能它里面就是简单的酱油盐啊。 它简单到什么地步呢？简单到这种歌到了卡拉 OK 肯定必点，因为它简单呀， 是人都会、啊、从 Mary 到 Sally 到 Avery、啊、 对， 就这首歌的这一句真的给大家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没有就是就中英文当中哈、啊、还有名字啊这种夹杂在其中的， 是， 所以当年啊1991年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这首歌我就会唱啊、 嗯、 我高中的时候我还会唱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卡拉 OK 里都留下了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 你肯定是唱得最好的这首歌， 不是我唱得好，是人人都会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再听这一版啊，你看这个编曲之丰富哈、 嗯、 演唱之松弛，就很像是现在炒一道菜蚝油对吧，家里边这种调料就多了， 对， 是吧，然后呢你是给它加上什么芝麻呀又是豆豉啊，反正就是原材料越来越的多丰富，以至于让这首看色香味俱全了， 对， 就是听上去更开心了。那个时候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是很惨的对吧就是结局不太好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而这一版呢，大张伟真的有这种魔力啊，他可能把一首歌就真的是 他都能唱高兴了， 对，都给你唱开心了、 嗯、对， 就一下子尤其他那种少年感的声音很明显的哈，就让你觉得这是我们班级里最会唱歌那个男生对吧， 你唱的不错，说的也不错， 是、 啊、 而且在舞台在现场，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哈、啊、他们俩经过这样的一个、 嗯、 真的是两个音乐顽童哈、啊、就碰撞了两个有趣的灵魂， 可不是吗， 很有趣很有趣、嗯、而且以至于我不由得去找到大张伟以前很多自己单独唱的情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就很好玩到你摸不清他、 他就是这个定性的时候定型的 万花筒一般的， 对，定型的很早很早，然后定位了，然后他就习惯了，其实这个前半生都是这样的哈，感觉就是挺好，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对自己的路数那气场就会强，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首1991年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在过去了、 嗯、 这么多年之后哈、啊，在2021年哎，好多人都瞄上了他， 是、啊、 包括当年唱过这首歌的高明俊啊，他呢也找来另一位女歌手，在2021年欢欢喜喜的又唱了一版 好歌再现，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为什么在逗你，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我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为什么你 只是故意在逗你。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要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不仅仅是眼睛里的你。 这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高明骏啊，也就是当初原唱这首歌的这位男歌手哈，他和彭丽佳又重新翻唱的这首《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也欢快了很多。 对，这个感觉轻松了啊，释然了，愉悦了。 对，我本来想把那个第一版带了，但是第一版的这个 有点苍 凉，因为当年都是卡带嘛， 嗯， 确实音质，因为这个男歌手他是1964年的，你想一想， 哇， 多少年过去了。但是高明骏也属于，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的声音里和大张伟有一点挺像的，就是那种也是 少年声， 对，就是绝对的那种有点沙沙哑哑啊，我们说金属颗粒感很强的那样的声音。所以今天晚上是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现在谈情说爱的人也不经常做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嗯， 你猜我是谁？小时候我们说玩丢手绢的时候哈， 对， 蒙上他的眼睛，好像已经很少会再做这个，应该是很古老的动作了。 现在嘛，就是 你会蒙上你儿子女儿的眼睛吗？ 没有嘛，他们经常的蒙公哈哥吉 kiss 米哒，老跟我玩这个，谁受得了？蒙公哈哥吉 kiss 米哒啊，红灯绿灯小白凳啊， 是他们看的动画片里的吗？ 对，他们看的一个片子里的，反正是我都没看，没敢看。好吧，听一首Taylor Swift 的歌曲。也是他弹唱的一首歌曲 啊。听完这首歌我们就该第三十段期待暖文章和冷笑话啦。 I didn't before and all I've seen since 18 hours ago is green eyes and freckles and your smil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making me feel bad.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Cause all I know is we said hello, and your eyes look like coming home. All I know is a simple name, yeah. Everything has changed. All I know is you held the door.Everything has changed. Though my walls still tall, painted blue, but I'll take them down, and open up the door for you. And all I feel in my stomach is butterflies, the beautiful kind, picking up the last time.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5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野谦。 是的，第三时段呢，其实也是我们之前的那些年哈，大家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啊、当然我说的是中期的听众，更为早期的听众呢，是在半夜的11:30和我们相识的哈。 这个时段的你们是真的是要感谢你们一辈子。啊，因为你们用一辈子最那个关键的子夜时间来陪伴我这个节目， 对，这让我们每天存在的意义里啊，多了一种被需要，就是大家此刻是需要广播的，需要在收音机当中表达一些自己最想听到和最想说的话。那我现在呢，在夜谦讲冷笑话之前呢，要先和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啊 say 个 hello 哦、 太好，因为他有一件事情要拜托我，当然拜托我的同时呢，也是要占你的冷笑话那么一点点时间哈， 没关系 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吃饭吃肉吃蛋，啊，就是不吃菜不吃水果。啊、 好家伙， 吃饭吃肉吃蛋。你好，这是来自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一位老听友，他说刚刚你在节目中说到陪伴感，哎呀，真的太有感受了。他是从2010年开始听男左女右的，到现在都有10年的时间了。哎，听着啊， 嗯。 真是怀念全程都能点，爱的更久点啊！ 这对了，都答对了，加十分。 明天呢，他的好兄弟向导要领证了。 哎呦，那真是要恭喜恭喜！ 大喜的日子，不知能否在节目里帮我送一首歌，祝福他幸福美满。 这可比讲笑话要重要多了，赶紧送。 哎、这是人生喜事儿，而且我们听者有份哈，大家都会沾点喜气儿的。 对。 啊，我这个做广播、做点歌节目这么多年的老主播，我这范儿就起来了 太随喜了！ 来，我们来送给向导和他的爱人，祝福你们天长地久，百年好合。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 的感 盛，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嗯，虽然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啊，歌里边总在唱这个春天啊，但是我觉得人生啊，遇到这种喜事儿的时候，也仿佛哈、啊、就沉浸在春风里啊，如沐春风的感觉。 真是，你看最后这个结婚进行曲响起来，这一对男女主人公，那发自内心的乐得都合不拢腿，对对，合不拢嘴，你知道吗？ 哎嘿，然后呢，我们也把这首歌哈、啊、带给在聊天室当中啊，这个聊了这么长时间啊，还是只能洗啊，在家里洗一对对，玩偶像的那位王小波朋友、啊、 是是， 希望你这个喜事儿听到了以后，明年也会遇到你生命当中哈、啊，能够让你摆脱掉过往的记忆。重新的拥有一段美好感情的人，那这个今天晚上所有单身的朋友啊，听到这首歌，希望你们都打起精神来， 嗯， 好好的生活、啊、让自己发光，才能让别人迎着光来向你靠近啊。 好的，姐姐韩美、哎、跟我弟弟叶旭今天去逛商场啊，然后叶旭带着自己心爱的妻子韩美逛商场，韩美看中一支口红，但是这个叶旭看了看价钱标，嫌贵，就说：“老婆，你不涂口红，其实啊，最好看，这叫自然美。”嗯，韩美呢就想了想，撂回去了把那口红，然后又看中了一顶帽子，逛着逛着，哎呀，韩美就又想买。那个叶旭一看这个价钱标啊，又是有点不满意，就说：“哎，老婆，我跟你说啊，你不戴帽子的时候，那是最迷人的，那个秀发，那、啊、就自然美啊。”哦，然后这个韩美呢，非常不满了，盯着我弟弟叶旭说：“是啊，今儿幸好我没带你跟我逛买衣服啊，不然我还得弄个人体美，对不对？” Make me proud. Well, 这就是他们两口子逛街啊。Well, 来自大飞，大飞送给他们两口子一首歌。 好吧。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聪明人一辈子三不问。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世间本来没什么大事儿，无奈常有人想太多，自寻烦恼。生活中那些真正的聪明人一辈子三不问，如果你也能做到，将会快乐很多。一，与自己无关的闲事儿不问。奇葩说中，冉高明说过这样一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渠说管好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过问闲事儿，是一个人顶级的自律。有一个小和尚念经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总觉得师兄师弟们在说他的闲话，他坐立不安，实在无法忍受，就向师父告状说：师父，他们老说我的闲话，我都无法静下心来了。师父双目微闭，轻轻地说了一句：是你自己老说闲话。小和尚不服，反驳道：他们瞎操闲心。师父说：是你自己瞎操心。小师父说：是他们多管闲事儿。师父说：是你自己多管闲事。师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管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啊。师父回答：操闲心，说闲话，管闲事儿，那是他们的事儿，与你何干？你不好好念经，老想着他们操闲心，不是你在操闲心吗？老说他们说闲话，那不是你在说闲话吗？老管他们说闲话的事儿，不也是你在管闲事儿吗？话未说完，小和尚茅塞顿开。八卦和凑热闹是很多现代人的通病，为了满足好奇心和优越感，有的人习惯打着好奇的幌子插手别人的事情。殊不知，管闲事儿出力不讨好，说闲话给别人添堵，操闲心招惹是非。生活中，聪明的人都懂得，与自己无关的事儿，更是不问、不想、不多嘴。他们深知，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二，已经过去的旧事不问。过去之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意思是已经过去的事儿，还反复思索，放不下，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扰乱本心。的确，放不下过去，其实就是在和自己过不去。知乎上有人提问：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每个人都会遭受两支箭的攻击，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而真正让你受伤的，其实是你心中的那支箭。对此深表赞同。人生苦短，你最应该做到的就是不要跟自己较劲。时间只会往前走，过多的在意过去只会拖累自己。不信 你可以纵观周围那些对过往念念不忘的人，他们往往生活中也都不顺心。很喜欢一句话，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人活在当下，重要的是做好眼前的事情。真正的聪明人也从来不会为了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而忽视当下，即使再遗憾，他们也会让自己释怀。因为人生中那些快乐的、痛苦的、难过的、喜悦的经历都是成长。三，结果不确定的事儿不问。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全世界、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如此，反而会忘记原本的初心。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高空走钢索表演者，他在一次重大的表演中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知道这次他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上场前总是不停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他总想着走钢索这件事儿本身，而不去管这件事儿可能带来的一切。有人说过，做事不能一心一意，未来终是镜中镜花水月。的确，无论做任何事，凡事太注重结果，太在意得失，非但达不到完美，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逆境，甚至让自己走向毁灭。而聪明人很现实，他们明白努力过后顺其自然。人生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人活着，努力过好现在，就是对生命莫大的尊重。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写道，人生的高度不是看清多少事，而是看清多少事。一个是清楚的清，一个是轻重的轻。深以为然，人生皆过客，好事也好，坏事也罢，终成往事。人这一辈子能够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聪明。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记过不恋，面对人生潇洒坦然。 昨夜的潮汐，清晨已褪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教堂里举行着婚礼，我路过感到甜蜜，也让我想到我和你。终于对着大海放声喊， 韩磊今天放的这些歌曲啊，让我不由得一直往回转，一直往回拽，一直往回拽自己的记忆。基本上刚才听这首歌，我想起了原来的童安格时期，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唱腔都是很像童安格的那种时期的唱腔。 但是他的确是2021年的歌曲啊， 哦，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海鸥》。 哎，真是有当年的那种复古气息啊。 对，而且其实有几句唱词你都会有类似的歌曲中曾经出现， 嗯， 啊，就比如我在听他那个浪花那一段 啊， 就是刚脑子里想的，就一下子仿佛就像听到了，像你说的童安格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哈。这张专辑也是逃跑计划乐队他们在今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其实说到逃跑计划，大家立刻想到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那是他们的成名曲嘛？ 对，2012年哈开始来到各位的耳畔，然后一直到今天。然后这首歌其实它是在我在下午的那档节目里啊，就是我和麦麦一起带给大家的《浪潮 Listen to One》当中，它是上一个周期百名音乐人，大家就是把在9月份发行的歌曲当中，经过100位音乐人他们投票选举出来的20首最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当中的一首。 对，这首歌还在这个榜单内。 哎，是不是算是能够让你听一耳朵一下子就想沉下来，想继续再按回放键再听一遍的歌？ 是，在卡拉 OK 又是一种被点播的很长项的歌曲，我估计。 而且这首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哈，这种忧伤是来自于，我觉得是喜欢大海的人都会有过的那种思绪，就一下子站在海边，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过就是我和大海的距离， 嗯， 一下子没有那么的巨大了。就我常常是，我就立刻想到的场景是有一次在真的很遥远的马尔代夫，我那一刻我就有点恍惚，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我真的存在过那些年吗？ 这不是人类一直不由自主老要问自己的问题吗？ 哎，对。然后下一次有这样的同样的想法，就是我在阿那亚，真的是在海边，啊，我说这是河北啊，这是我可能会常常和他在一起的大海了。 是 因为作为一个没有海的城市，在北京其实看海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远方嘛。 我是比较，我跟你们可能还不一样，我跟你说过我这人比较敬畏大海。 对， 哪怕是在浅海阶段，就是说这个更别说洋了，我只是说那个浅海的海滩这个阶段，我望着它我都会比较有生一些敬畏感，而且畏惧感还会占主要，因为我很怕这种就无垠的这种宽广，无垠的这种海是确实让我很害怕，更别说洋了。你要是进到大洋里边，那我就完了。我这人，我估计我在船上直哆嗦。 双鱼啊，双鱼男啊，内心里的那种小小的哈，需要被保护的感觉甩出来了。这张专辑其实，在你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跟大海有息息相关的东西哈，啊。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回到海洋》。 哦， 就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海边写出的歌哈。这张专辑是在9月份发行的。在他们的创作心得当中这样写道，在海边制作这张专辑时，从未给我们一种加引号来到海边的感觉，更多的是回到海边。 嗯， 久违之后，生活再次沉淀成为生活，这个海边城市也再次用一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将我们捂热。哇，这个词捂热。这张专辑里的所有作品都有海边生活的原型和参照，也包含这个城市坐标特有的回音。我们不再试图清算我们和海的关系，只要见过那片蔚蓝，此生此后一生无论去到哪里，它都会与我同在。这个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疗愈的地方，大海可能是很多感性的人最好的疗愈的地方。 嗯，加上这个文笔不错的一些描绘啊， 来，我们转个身啊，这个时段只剩下5秒钟了，我们5、4、3、2、1，上广告，一会儿见。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四号一千，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新的一周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这里是男奏女友还在继续直播。 是的，22:3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奏女友们，欢迎光临周一晚上最后25分钟的男奏女友。十一月呢已经过半了哈，这个其实2021年啊也所剩无几了。 是啊， 好消息呢是我们距离元旦的假期越来越近了。 嗯， 还有就是冬奥会啊马上就要开始了， 都是好事。 对，这个今年过年也很早啊，1月31号就除夕了，然后大年初四我们就将迎来这个冬奥会。想一想哈，还是挺激动人心的。 其实都是好节目啊，一个一个的好节目。 嗯。所以呢我们男奏女友哈也将继续在2022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依然陪伴大家啊。这个队伍呢会有扩大啊，会有增加一些新的元素等等等等，包括东城区的夜间在第20段这个环节，现在呢他哈 嗯 也是适应了哈， 在努力， 然后也希望再有一些中文歌曲环节当中哈找一些帮帮唱啦， 是 吧？ 我跟我一起弹吉他唱歌的 老哥们儿们， 哥们儿们，他们可是会唱中文歌。 哎，对，所以东城区的帮帮唱哈，可能会来自北京的各个区的老音乐人们啊， 是 都将回到男奏女友，在2022年，真的是我们此生能够遇到的二最多的年份了， 是 对吧？你想咱活到2022年、 哎，活不到那儿， 活不到， 那得下半 对 那个下下世。 对，你再想想，2月22号， 嗯， 哎呀，这也是我们此生能遇到的最多的二的日子啊。 对， 哎，好事成双哈。所以明年呢，也希望男奏女友依然陪伴各位，然后我们通过哈在夜里的这种充电。就是你一天累了之后来这里充电，来为你白天的生活带来更好的补给啊！只要你觉得睡前真的可以啊原谅一切，

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 这是一首视频画面感很强的背景音乐歌啊，曾经你说，它是诞生在今年六月份啊，主唱啊，原唱是一个女生赵乃吉，然后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也是今天新鲜出炉的，来自唱过《想你的夜》的关喆 重新翻唱了这一版《曾经你说》，这是一首我感觉还是挺容易产生共鸣感的情歌， 嗯， 然后关喆的这一版呢，我觉得比原唱哈、啊、更带有一种气势， 对， 原唱的那个女生唱的也很好啊，但是从关喆他的这种音色来说，他的唱功确实非常的，我觉得是有他的特点的哈、啊，个人的魅力在里面的，所以这首歌今天我在听他的时候，觉得哎，很像是我们常常说，有些歌曲是在小范围内哈被大家听到了很喜欢， 用男性的嗓音一唱、 哎、 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是的，觉得更饱满了。 对，而在这之前我放的是 Adele、嗯、大家很熟悉这个歌手了，现在他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在放这歌的时候，我正好今天看见一个英国街头采访，也是访问那些已经稍微岁数大一些的了，比如说老者们啊，访问他们说，如果您能更年轻一点，你想对自己更年轻的自己说点什么啊？什么忠告那个意思啊？像 Adele 他现在你看他出专辑才出到25，也就是说他岁数、嗯、其实他30、31没多大，但是呢说你要采访到这个比如说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那些，普遍他回答的都说我要跟自己说要大胆一些， 对， 你这一辈子不够大胆，不够冒险，不够有勇气去做你天马行空在脑子里过过的事，你没有做。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在对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 when we were young 的时候，你再去说这个事情会后悔，因为你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假设嘛，对更年轻的自己说，那就是要去大胆去，这一辈子千万不要畏手畏脚，畏首畏尾，这样的话你就会后悔。 对啊， 但是年轻的朋友回答的就稍微年轻一点，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40多岁啊30多岁的人，说如果跟自己更年轻的人说，他们的普遍回答是说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他，你看他这个还是在，其实是还是在为这个，怎么说呢，年龄段不同了，他对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想法是不同的。 你在山顶和在半山腰， 对， 在山脚下看到的风景，还有你所触及的忧思的东西都不一样。 是 啊，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就像大家看到那个《大鱼海棠》那部动画片啊，电影动画片里边说到的，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 对， 追一个梦。就是简而易之来说，就是你可以做你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那是最幸福的事情， 而不是别人要求你来做的事情。人的遗憾往往是来自于自己的事儿没做，别人让自己做的事情还没做好，所以别人指责自己， 可不是， 对吧？你想一想，这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好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做成，包括我的有一些老同学，讲起过往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我那个时候特别想做什么，哎呀，我妈非得让我做什么，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如果坚持我自己去做什么了该多好。 对，比如说你这是特别想画画，结果你妈非让你去弹钢琴，你一辈子都不喜欢去弹钢琴。 哎，但是我也用另外一种一句话来跟大家讲，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也许你真的这么去做了，你过程当中像你意志如此不坚定的话，你还会摇摆。 对， 我觉得性格即命运这个事情，可能活得越久可能证据越多。 怎么说呢， 就每个人都将是你命运真正的最终啊买单的人。 更同意我倒相反，我更同意那些在街头的老者所回答的，就是不要留下自己畏首畏尾的遗憾。自己要是想去，你比如说我要去世界看看，那你就是要努力的去世界看看，世界各地看看。到了老了，你弄不动自己了，玩不动了，也走不动了，那就会后悔。但是像我们这个岁数，正在想我要创造更多一些的机会啊，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仕途什么，就全是这种，他的想法跟那老年人确实不一样的。 你究竟能不能活得像你自己？ 是，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它往往来源于你能不能在规定动作里都把它做好，你才能去做那些超越的动作。对吧？ 对， 你说你想去旅行，想去世界各地走走，那你不可能是两手空空的出去啊，对吧？你得先创造出了这个路费盘 程。对，所以他这个 step by step 的这个，到了老者那个已经在山顶上了，他也不管这些了。 是的，他认为就算我什么也没有， 对 啊，我背起行囊，我四处的乞讨，我也能那样做。 是，他是有那份心了。那年轻人相反，他不敢。对。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一首也是一首翻唱老歌，嗯，不用说了， 太经典了， 嗯， 听着听着都忍不住想唱了。 是的， 今天的时间呢也到了晚上的10:50了，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 你关 上。是的， 哪行你， 这里是你熟悉的男左女右，不过这不是当年的第20段了，这是如今的第40段，也是明年的第40段的尾声了。要和您说一声，明年我们将继续在周1到周5的晚上9点到11点陪伴各位。因为说到了明年过年的事儿哈，所以刚刚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啊问呐、啊，明年哪天除夕啊？ 啊， 在这里啊，韩立要特别提醒大家，距离1月31号明年的除夕还有77天 哦， 哎。距离冬奥会还有81天， 好， 距离我们说的2022年2月22号那天，好神奇啊，还是星期二嘞，星期二也就罢了，它还是正月22。 星期二一块儿去了， 哇，这一天一定要成双成对， 对、 啊，尤其是个星期二的晚上，要点俩菜以上啊，绝对要吃两个菜以上的。日子还是有许多哈，我们值得期待的美好的事情要发生的，而且明年是虎年，你知道吗？有一天哈，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位听友把12年前，你的本命年明年哎、 嗯，对对对对，没错。不过我这个人倒是心在这方面就比较大。 我以为你说你放心，我不会每天都穿红色的，但是我记得上一个本命年的时候，你好像过得有一些小波折， 有吗？ 有。你可以细数一下哈，然后我还跟你说，你看，我记得在中间部分我就跟你说过，我说你本命年你一定要穿点红的， 是不是就是那年我摔着了？ 好像，反正就是你开始不听我的，我说你真得穿点红的， 嗯、 然后你就开始叮了咣啷给自己置办上了， 是，连头发都染了，想挑染，叫什么抬头见那个鸿运满，鸿运 当 头，对对对， 哎，你说快不快？明年就是本命年了。另外我一个听友就把12年前我的一张照片PO出来了、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整牙，就没有矫正牙齿嘛，就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也是心里面觉得可能再过12年我们要感谢美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美颜嘛，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还挺本真的。所以我每年都会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真的拿原相机拍一个自己的样子， 哦， 就是我记录一下我自己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我就自我保留了嘛。在早年间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时候的自己，哎呀，就如果你同一批照相照了一堆，你肯定有一些都想删掉，在这里要告诉你不要删， 嗯， 因为再过12年你再一看， 对， 其实他还是最年轻的， 他很宝贵的， 对，很宝贵的。 现在你要是想起来你再找不着了，那才是遗憾。 对，好像还是那个精气神里的一些东西哈。 嗯， 时间22:53，我们要放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这首歌呢，其实也代表着我们俩哈，作为老搭档了啊，没有吵架的老搭档哈，送给大家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值得为你》。 好，值得为你，值得为你们， 是浓浓的亲情哈。来自 Selina， 晚安， 晚安。 风雨有你为我放弃，是最亮的星，不管要承受再多的委屈，用你的笑为我擦干眼睛，不管未来要往哪里去，学会珍惜和感恩。